開始。好，翻到嚟個前尖啦，安東尼咁就對今個星期嘅 range 咧，嗰個又俾對大家分析一下嘅嚇。 嗱，其實而家要預測個 range 嚟講咧，就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啦，因為第一就係話受個 cross 影響啦，咁第二亦都係有一啲嘅因素咧，係會即係令到個別嘅貨幣咧就出現一啲比較波動啲嘅情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咁啦，個澳洲即係譬如話央行咁，大家都估即係大家都諗住就話佢會繼續唱淡個澳洲紙嘅，咁但係佢出到嚟嘅時候咧。就第一就是话冇咗嗰个 easing bias， 即系冇咗一个减息嘅倾向。咁第二亦都系冇走咗去唱淡澳洲纸，咁从而令到澳洲系转强咗嘅。咁呢样嘢咧，亦都系我哋即系唔系我哋所能够预测到啦。咁所以上个礼拜个澳洲纸曾经上过接近90嗰个位啦。咁但系我哋俾个上限嚟讲，我哋都系俾0.88几嘅啫，8820嘅啫。咁其實已經係叫做走甩咗，即係都係比較差嘅，即係預測比較差嘅一個 currency 啦。咁今個禮拜嚟講咧，可能會比較好少少啦，因為亦都冇央行意識，咁亦都個數據方面亦都係集中喺下個禮拜尾。咁我哋都係話咩啦？以不變應萬變啦，即係都係based on翻上個禮拜個高低位啊，或者上個禮拜收市位啊咁。咁嚟做今個禮拜嘅預測啦。咁先講個 Euro 啦， Euro 上個禮拜呢就係叫做高收嘅，喺收喺136樓上嘅。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就係話佢仲係有好多隱憂喺度嘅，即係譬如話好似個歐債危機呢，始終我都係覺得仲係未完結嘅。咁而上個禮拜五亦都有消息講呢，就係話德國嗰個憲制法院呢就將嗰個澳洲即係歐洲央行嗰個 OMT 呀，即係叫做係咩呢，叫做外匯掉期交易啊。即係 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 應該叫做全個英文係。咁呢樣嘢即係會唔會係違憲呢，係話會交俾歐洲個法院嗰度做一個決定啦。咁咁呢即係當然就係話歐洲央行就話呢樣嘢呢係喺佢哋嗰個權力範圍之內嘅，咁但係究竟係與唔係呢，咁亦都係要經過嗰個歐洲法院嘅裁決先至會知道啦。咁呢一個 OMT 呢其實係喺2009即係喺2011年應該係嗰個歐債危機嘅高峰期呢出現嘅。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其實都未真真正正用過㗎。应该是2012年9月啦，这个我 check 翻就是。咁但係到而家係未真正用过，咁但係对我 Euro 嚟讲呢其实亦都係稳定咗 Euro 嘅走势嘅。咁如果係法院裁定就係话如果佢嗰、那个呢一样嘢係违宪嘅话呢，我諗对个 Euro 係会有个打击喺度。咁所以个 Euro 嚟讲，我相信喺136楼上嚟讲个上升空间亦都唔係太大啦。咁所以我今个礼拜 set 个 range 就算係上个礼拜高收，我 set 个 range 都系1345到13680嘅 ,1.3450 到13680嘅啫。咁、那个 yen 方面呢就短期之内呢究竟个新兴市场嘅货币或者系嗰个股市系咪真系已经系稳定落嚟呢，环球嘅股市。咁呢样嘢系对个 yen 系会有直接嘅关系啦。咁我觉得就系话如果系以上个礼拜个收市价嚟讲呢就是102嘅30咁上下位啦。咁我觉得就系、是我都冇乜特別心水，我兩邊我都係賺闊少少咁就算數啦。咁所以我今個禮拜俾咗個 yen 嘅 range 就係101.20到103.50嘅。我相信就係話，如果你接近103.5嘅時候，可以嘗試下走去買翻個日本紙啦。咁如果你譬如話真係跌到落101邊嘅時候，即係101.20咁上下位啊，咁你咪試下沽咯。危機應該唔會太大嘅啫。咁嗰個英鎊方面嚟講呢就上個禮拜曾經係跌過落去，咁後尾又轉返強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佢嗰個上升動力呢其實已經係逐步減弱緊㗎啦。咁所以今個禮拜我比較 range 呢就係話都係同上個禮拜高低位差唔多啦，就係話低位就係 1.6250， 高位就係 1.6480 嘅。咁亦都冇乜嘢特別啦，即係個英鎊方面，咁短期之內我相信都仲係喺 ring trading 嘅啫。個瑞郎亦都係啦，咁上個禮拜係圍繞住 0.90 嗰個位呢就上上落落啦，即係高低位嚟講呢就相差都係幾廿點嘅啫。即係高位嚟講呢就 0.9081， 低位呢就 0.8956， 咁都係即係圍繞住 0.90 嘅。 咁所以今个礼拜我俾个 range 嚟讲咧，亦都系差唔多啦。咁啊，或者我会略为睇低个美元少少啦。咁所以我俾个 range 就0.8880到0.9060嘅。 系 啊，咁至于商品货币方面咧，我就觉得系真系弹，就虽然弹咗上去，但系我觉得系忌止此意啦。咁、那个澳洲纸方面呢，我觉得如果上个礼拜最高系喺 0.8998 啦，咁亦都冲唔穿90啦，咁所以我今个礼拜 set 个 range 呢，上限嚟讲我都系 set 喺 0.90 嘅啫，下限嚟讲呢就 0.88 啦。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个澳洲经济有更深刻嘅认识之后呢，然系会朝住 0.85 呢啲位系进发嘅。咁、所以喺 0.9 接近 0.90 嘅时候呢，係沽个风险其实应该唔大嘅。咁、那个楼指方面呢，反而係可以睇高一线，即係比相对澳洲指嚟讲，就係话始终就係 buy on rumors sell on facts 嘅时候呢，而家都仲係喺 buy on rumors 嘅阶段。大家都憧憬緊呢，就係话喺3月嘅时候呢，新西兰央行係会有机会加息嘅。咁、所以今个礼拜我俾个 range 呢，亦都系比较澳洲指嚟讲系相对乐观少少个楼指，就俾个 range 系 0.8080 到 0.83 砌头嘅。咁、那个加元方面呢，因为早一轮呢就真系有少少超卖嘅情况啦，咁所以呢就我相信系 1.1224 嗰个位呢，其实应该系短期嘅底嚟㗎啦，应该唔会再见。咁今个礼拜我略为睇高加元少少少啦，即系个 dollar can 我系睇淡嘅。咁所以个 range 方面咧，我俾就系1.0880到1.1080嘅。如果系接近1.1080呢啲位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尝试下个沽个加 dollar can 或者买个加纸啦。咁除咗啲 main 即係主要 major currencies 之外呢，因为近期嗰、那个cross 方面我哋都有提供就个 euro yen 啦，咁亦都叫做几，即係手风都叫做几顺啦。咁所以今个礼拜仍然係继续提供啦。咁、那个低位方面呢，我睇就 137.80, 高位呢就 140.50。咁希望呢就话大家都仲可以食住即係近期比较顺嘅呢条水啦，繼續发下啲新年财啦。咁今个礼拜个 range 方面呢就嘅提供就都系到呢度啦。咁大家都系比较耐心啲去等啲比较好啲入市价位啦。因为大家仲系要记住一样嘢，就系、是、入市位呢系决定输赢嘅。所以俾啲耐性等啲好啲嘅入市位嚟讲呢，其实十点就系十点，二十点就系二十点啦，或者会系嗰十点或者廿点咧，系令到你个 cut loss 位咧就系俾佢食咗都唔奇嘅。咁所以大家都就系、是、俾啲耐性，系啦，等啲好入市。 虽然个 holiday mood 仲未过啊， 大家都系咁话啦。 系啦，冇错啊。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安东尼嗰、那个红外汇 range 嘅指示啦吓。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OK 吓、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到此。